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泳儿、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This could be good for me. 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你好啊，哇，又系嚟到星期六啦，咁下昼时间咧就系四点零九分。你好啊，施培莫莉。 Hello， Vincent， 梁学熙。 喂，听日父亲节啦，有冇准备啲咩啊？ 哦，我准备啊，我 一份心意，其实大家咧都已经要有就得噶啦。 我份心意咧，唔可以系礼拜六先准备，要再早少少嘅，咁先有诚意噶嘛。 系啦，但系我好想讲一样嘢咧，即系唔好话父亲节啦，譬如嗰啲 staycation 啊嗰啲咧，我想我一早敷晒。 你 book 食饭嗰啲都系啦，你唔好讲 staycation 啦。 其实上个礼拜开始已经敷噶啦。 你其实系咪应该要一个月前订呢？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上个礼拜嘅餐厅、铺头或者酒店都敷晒。 系因为预缴啊嘛，即系知道话费事同人逼咧，就个个谂住系，因为嗱好多时啲人都系中意诶，宁愿早咗庆祝，好过之后补翻，就有一种有少少补救嘅感觉喺度啊嘛。 系 啊，咁有啲我听有啲系两个礼拜前已经食咗个父亲节饭嘅都有嘅。 点解我咁知行情呢？因为我妈下个礼拜生日啊嘛，咁跟住我咪谂住去睇下啲 staycation 啊，睇下啲餐厅嗰啲咯，跟住之后发现哇黐线噶，早两个礼拜都敷，跟住之后所以就搞到系七月头啦咁样。但我就好想讲一样嘢嘅，即系咧出街嘅时候都见到多咗咧，好多唔同嘅人出街买嘢。我好见到好笑，我嗰日经过一啲玩具铺啦，即系嗰个嘅燕咩咩嗰度啦，跟住个阿爸咧大大只只嘅，即系有粗开嘅，咁啊有个小朋友，我谂大概五六岁到啦。逼个仔买玩具俾佢，即系我发现原来好大只嘅人，你以为佢 man 到你只能够食嗰啲蛋白质啊，嗰啲即系顾住做 gym 就算嗰啲噶嘛。点知其实佢都系一片嘅童真，佢都系想个仔去买玩具俾佢咯。 但你讲到逼，即系个仔唔想买嘅， 系因为好好笑个对话系点咧？跟住我听到个仔咧系好嗰啲叫咩老成啊。阿爸，我买呢个俾你都唔要啦，去第二间铺啦，睇个第二只啦，咁喎。 喂，其实系咪个阿爸想攞个仔嚟到过桥啊？系阿爸自己想买，跟住咧就系氹个仔，嗱阿仔，你话买呢只，咁阿爸爸买俾你。跟住一翻屋企咧， 唔系啊，就系、是、因为我听到佢就系话，父亲节啊，你送呢只俾我啊，俾老豆好唔好啊？咁讲，跟住个仔就话啦，阿爸，我买呢只俾你都唔要啦，去第二间铺啦，咁啊，即系佢哋原来系已经庆祝紧呢个父亲节，但系我好想讲嘅就系、是，原来大只嘅爸爸，你以为佢会好锡个仔，又或者你以为佢就系头先所讲，只会顾住打呢个蛋白质粉或者其他嘢啦，但系原来唔系嘅咯， 吓， 但 系个 爸好似系为自己嘅利益嘅，都系。 系，但系我觉得佢之后唔系咁谂噶，个阿爸系啊， 佢谂住搞下笑啫， 或者最后真系可能送啲玩具俾个仔就算咁样咯。 系，不过我即刻谂起咧，如果我哋大过咗啦，即系当然咧，同爹哋妈咪就最好就自己陪啦。我就谂啊，其实如果真系唔得闲嘅话咧，譬如或者爹哋妈咪喺外国嘅，我可唔可以租一啲人去陪佢咧？即系唔系要做啲乜嘢嘅？即系纯粹可能倾下偈咁样，例如系咧，日本咧最新有一个几得意嘅服务，就系、是、出租一啲肥嘟嘟嘅人，即系比较肉地啲嘅人啦。咁其实咧，佢本身咧呢一个日本公司咧，其实佢系卖一啲大 size 嘅衫嘅。咁之后老板咧就话啊，其实咧佢觉得肥胖咧唔可以系一个贬义词嚟嘅，都可以好 cute 嘅，都可以做好多嘢嘅。咁所以佢最新出咗呢一个服务咧，就系、是、你可以租一啲肥嘟嘟嘅棉花糖系嘅朋友啦，去陪佢做一啲嘢咁样，即系冇色情嘅，纯粹可能系倾下偈啊，陪食饭啊，或者系抹下屋啊，或者系可能做下模特儿啊，帮手清洁咁都得。 我想讲咧，我谂肥仔肥妹咧，可能系日本先至可以有呢个嘅市场，喺香港我相信应该冇啊。香港只会要靓女靓仔。 你租佢，你使唔使包埋佢嗰餐饭先？如果系分分钟要到。再要另外貼錢， 但我估日本人真係唔介意。你睇下日本人道邊直美幾 hit 幾紅， 我就正想講， 係 啊，係啊，咁唔係咁香港嘅娛樂圈都有啲唔即係唔係個個一定要係受到韓星咁樣嘅，咁都有啲肥胖啲嘅或者橫啲嘅，有啲身位嘅都有嘅。咁不過咧，即係必須要係好佩服日本人嗰個生意頭腦，就乜鬼嘢都有得做。 係啊， 係啊，咁跟住嗱，之前新加坡我諗你哋可能都有留意過就係、是。 有啲大隻仔租嚟俾幫你抹屋噶。 哇，呢個正啊！我覺得有錢如果唔知使去邊嘅話，又覺得一個人唉屋企悶悶地，咁租一班大隻仔嚟幫我抹下屋。你想想整个画面是多么美丽多么开心。 但我想说呢，我刚才看了一些图啦，我觉得不得啊，这个大只仔。首先我想问一下几钱先。 二千几元一个钟。是一间房一间房。 一间房。 一间房。 是啊，港币。 如果我哋香港啲納米樓一間房咪蝕死， 咁你又啱喎，唔知可唔可以同佢傾抹兩間？ 呢個其一，其二嗰樣嘢就係我想問係一個大隻仔定係十幾個大隻仔過嚟幫抹先？ 嗱，其實佢就冇特別寫明有幾多個嘅，咁但係咧就淨係寫猛男嘅清潔服務，可能真係分分鐘得一個㗎啦。 個大前提就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喺香港可能會違反商品 説明條例， 係啦，因為啊唔係喎，可能冇喎。 唔係佢嗱，佢話猛男啫嘛，佢又冇嗱。中文咧嗰、那个可爱之处咧就系、是、英文咧后面你要加 s 就系中数嘛，我都话猛男帮你去清洁，又冇话猛男士，咁所以我就算我嚟一个猛男都冇问题噶。 但系个猛男嗰个指标系几多先？佢大只到点先？ 六嚿腹肌。 我睇图嘅话就真系好大只啦，同埋嗰样嘢就系猛男啫，靓唔靓仔先？ 嗱，樣嘅我哋唔準咁樣噶，即係你淨係 外貌協會， 冇男啫， 淨係包大隻仔，係唔包樣嘅 ，OK？ 嗱，如果係咁嘅話，我覺得如果二千幾蚊嘅話， 唔抵， 減一半。 喂，同埋再講啦，你話大隻靚仔。每個人嗰把尺唔同噶嘛，有啲人啊覺得某一種嘅明星好靚仔，但有啲又覺得哇唔好肉酸啊咁樣，咁所以你大隻靚仔咧就好容易會誤墮呢一個商品説明條例啦，係啦，因為個客可以投訴話佢大隻啊，但係佢唔靚仔，咁我係咪可以扣一半錢先？係咯，總會有啲咁嘅麻煩客噶嘛。 係，所以呢個又係慘。跟住第三樣嘢，我覺得搞唔掂嗰樣嘢係咩咧？即係如果作為我啦，即係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哇正喎，即係大家一齊去買租佢翻嚟啦咁。但其實我唔會咯， 夾錢租翻嚟， 我唔會咯，因為嗰樣嘢係咩咧？首先俾一大嚿錢，跟住你望住佢，咁佢陣間著到密密實實咁，佢又唔係即係佢又唔係講到明我要除衫幫你抹 噶嘛？唔著衫嘅，唔著衫嘅， 唔著上半身，唔著上半身。 誒係啦，唔著衫， 唔著上半身，係唔著，佢冇講唔著褲咁。嗱，你違反商品説明條例啦。 嗱，佢嗰張圖畫係真係冇著衫，但係有著長嘅牛仔褲嘅。 但到時唔知佢會唔會著埋衫噶嘛？呢個其二啊，除衫嗰樣嘢就係，我會覺得喂好辛苦喎，你望住個大隻仔喺度幫你抹屋。但你又要同佢有遠距離喎，如果唔係就我犯法噶啦。 咁啊，定係咪？ 你明唔明啊？ 定係要變態啲咧？就係香港地咁鬼熱咧，就係佢上嚟買屋唔開冷氣。 哇！你好變態 ，Vincent。 咁你先感覺到嗰種哇肌肉加呢個大汗淋漓。 唔得喎，知唔知點解？ 點解？ 佢咁大汗，到時咪由我拖翻地。 唔係咁，佢滴咗落俾佢拖翻噶嘛？會 佢一路拖一路滴咁。 或者你約埋啲三五知己啊？喂！我今个礼拜屋企买屋啊，上嚟睇啊咁样。 黐线啊，人上嚟睇使乜开 party 啊？ 妖， 二千几蚊你买一间房嘅话，如果你嗰间房仲好细间嘅， 咁、我又觉得好惨啦。佢可能个专业就系只不过抹屋嘅啫嘛，系咪先？如果真系嗱，真系有唔同嘅客人嘅，有啲客人可能真系就会话喂，不如我哋 call 个大只仔过嚟抹屋，咁我哋成班过嚟睇啦，或者我哋成班去开 party 啦，喂。我覺得你又好似唔好尊重人哋個職業，因為你一路整污糟，一路叫人哋抹。 我哋亂中計嘅，你估咁著數咩？ 佢一間房計啊嘛，頭先 嗱咁樣嘅，日本嗰個咧就係平啲嘅，咁就亂中計百四蚊一個鐘，就去租啲棉花糖系嘅朋友啦。咁新加坡嗰個大隻仔咧就係亂房計嘅， 嗯， 係唔同嘅， 係啊， 大家收費唔同。 哦，咁問清楚係咪你可以 keep 住整污糟間房咧？咁你延長個服務時間 ？OK 喎，咁你抹足半日。 系啦，呢个系其一啦，其二嗰样嘢就系人哋专心帮你抹屋，但你全世界几廿对眼去望住人哋，我觉得人哋又尴尴尬尬，又唔系几好意思，点解要做到人哋咁样呢？ 哦， 即系我会觉得尴尬嘅。 但我又觉得你收得咁高人工，系啦，你都当做 show 噶啦。 你俾，因为平时以我所知咧，即系香港有阵时候你搵啲钟点姐姐去帮你抹咧，都系。百零蚊二百蚊个钟咁跟住连续买几个钟嘅啫嘛。係囉今日你俾二千人十倍价钱嘅时候、你又即係如果两嘢佢抹完嘅咁你又即係会唔会浪费咗少少呢咁不过讲起话你要租搵人买屋啊嗰啲呢即係我都有听过譬如话之前母亲节呢我啲朋友真係话、喂母亲节不如我请个钟点姐姐嚟抹一抹间屋，即系唔想妈妈辛苦咁啊！但系调翻转头， 点解就嗰日咧？ 咁即系 又自己可能冇時間清潔，又唔想阿媽辛苦。咁所以可能咪就係送一個鐘點姐姐嘅清潔服務俾媽媽， 即係一張套票， 係一套票係一張，仲係咪一套咧？ 咁冇一張套票，得一張嘅啫。 咁反而調翻轉，父親節係咪真係淨係食餐飯？或者嗰日咧，我聽阿小白講好灰嘅，即係我感覺到佢灰啊！佢我唔知佢係咪咁樣形容啦。就係佢話，佢問個仔，佢話啊你準備咗啲乜嘢俾阿爸爸做父親節禮物啊？是不是会有张卡啊那些啊。 好惨啊小伯，作为爸爸要这样问个仔。 不是跟住个小朋友说哎呀你怎么知道的，因为学校功课来的。 是 啊，那跟住没的啦没的啦。那可能小小白都仲细呢。 即是小白又不啱啦，咁都唔心足。正因其实佢父亲节卡可以画返妈妈落去㗎嘛。 唔 系 又咁讲，父亲节卡喺边度嚟㗎，喺学校嚟㗎嘛。咁学校系点样嚟㗎，你交学费囉。咁所以爸爸努力工作。赚咗学费，咁佢咪即系间接咪换咗张卡翻嚟咯？佢可以有权乜都冇噶喎，父亲节。 系啊，同埋小朋友其实边识谂到咁远啊？即系佢哋可能细个嘅时候都仲未识得，即系就觉得哦，爸爸走过嚟揽下你，跟住锡下你一啖就算，即系可能会系咁样噶嘛。 系，但系不过又咁讲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多数都是会偏心妈妈多啲 嘅，系噶， 都系噶， 系啊， 因为妈妈节咧，好似就好多嘢要做啦，又有花啦，又有蛋糕啦，但系咧父亲节好似啊，都食餐饭咯， 系多数真系啊，或者话咩送以前有咩送支笔啊、皮带啊、银包，即系都系嗰啲嗱，即系你母亲节都起码有一个代表嘅花就是、康乃馨， 嗯， 父亲节咧又好似冇、啊， 嗯， 即系好多嘢我即系。所以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我爸爸都會有啲呷醋嘅，即係話我誒點解淨得張卡嘅，或者啊點解淨係咁樣樣嘅？咁又調翻轉頭，會唔會佢哋本身爸爸都即係天生唔會 expect 太多咧？唔、會有咁多嘅諗法就是、嗰啲小朋友會唔會點樣對我嘅咧？即係所以有陣時我都會喺度諗啊，有陣時做爸爸都幾辛苦。 我覺得係關乎咧呢、這個又去翻上一代啊。就是睇翻个老公老婆关系恩唔恩爱，原因我点解会咁讲咧？就系、是、因为我有一日咧听到有一个嘅访问咧，就访问嗰个嘅爸爸，咁我爸爸就话：哦，而家生咗小朋友之后咧，个小朋友开始大啦，唔知几岁嘅时候咧，就开始已经灌输个知识俾灌输一啲嘢俾小朋友，就话母亲节嘅时候咧，嗱，你记得以后都要买一支花俾妈咪啊，要去锡妈咪啊，即系其实系细细个嘅时候已经系爸爸灌输咗呢一样嘢俾佢。咁所以头先我再讲点解关上一代事，如果个老公同老婆恩爱嘅话，个老婆即系妈妈都应该会灌输翻呢个消息俾个仔。嗱，父亲节到啦，你记得咧买支花俾阿爸爸，或者送条胎俾爸爸。即系呢个亦都系细个嘅时候可以灌输俾佢咯。但系可能真系人有各有各忙，同埋咧，因为细细个都系妈咪凑大小朋友多啲咧，黐嘅时候系黐妈咪系多好多嘅。 啊，你真系突破咗盲肠啊！终于。即系解开咗我一个几廿年嘅谜咧。 多谢你啊，21分先至知道突破盲肠。我平时都系咁噶啦。 唔系，因为我头先喺度听你讲翻说话啊，又有啲道理、啊。因为我妈妈，我妈妈啦吓，净系佢就对嗰啲咩节日啊、大时大节、生日啊嗰啲嘢咧，佢就麻麻地，即系佢唔会觉得庆祝乜鬼嘢啊，咪又系咁样食餐饭、又系对住你两个，即系佢会觉得所有嘢就系一切从简嘅。咁、所以佢就唔会教育我，系话喂。父親節對爸爸做啲嘢，佢又唔會嘅、哦。我尋日先至同佢討論呢個問題，佢話：好多嘢你在心中嘅啫，你尊重嗰個人，或者你係啦，你對佢平時好咪已經夠咯。咁但係調翻轉頭，我爸爸當年咧都會間唔中就會話：喂阿仔，阿媽過兩日生日啦，嗱我買咗個蛋糕，你懟俾佢啦，咁樣即係佢會有啲咁樣嘅嘢嘅。咁所以就可能亦都係因為咁令我灌輸到哦，母親節或者媽媽生日就要做啲嘢哦。爸爸生日啦，生日快乐，咁就算噶啦、即系好多时就会系咁样，真系可能同上一代嘅心态系有啲关 系 嘅。 或者系我谂翻起啦，其实我哋都有对爸爸做一啲嘢嘅，不过系冇咁物质嘅， 激佢系嘛？ 唔系， 内敛啲啊！ 细个嘅时候会接纸接俾爸爸嘅，接条呔啊，或者攞你支原子笔喺佢手上面画只表咁样噶嘛。 即係心意嘢比爸爸多嘅，媽媽就實質嘢多啲嘅，因為有花，即係你有個代表嘅花，或者你知道女仔中意甜品啊，咁可能準備個蛋糕仔啊，即係咁樣噶嘛。係、因為大家要求唔同咯。咁、我細細個其實我仲有啲咩嘢可以俾爸爸呢、我又冇乜錢嘅時候， 同埋有 心意咯。 同埋有陣時成日咧感覺爸爸係嚴肅啲噶嘛，因為爸爸通常少出聲多過媽咪噶嘛。咁所以咧就會覺得咧，即係對住阿爸爸嘅時候有一種嘅威嚴，又或者有一種覺得肅敬唔係咁敢出聲嗰啲感覺啦。咁所以就算啊，可能講話我愛你啊，爸爸嘅時候，可能佢哋都放喺心裏面就 甜在心暗喜， 系啊，或者渗出嚟唔会好明显地，即系就会揽住阿妈咁，阿妈咁样，即系就少咗呢啲亲昵嘅态度都唔奇咯。即系调翻转，你谂下，你哋爸爸系咪即系都系一个咁样比较静啲或者严肃啲嘅，或者比起妈咪一定系感觉上冇咁热情嘅。 系噶系噶， 令到你都会收手。 哦，系、即系佢系嗰啲好酷嗰啲咧。啊，你想要乜啊？诶，唔使啦，阿爸买唔起咩？而家 系， 跟住又系送啲嘢俾你。唉，嘥埋咁嘅多余钱，即系永远都系咁。但系其实咧，就背后就系嘻嘻暗笑嘅。 系啊， 但就永远佢唔会 show 喺你嘅面前，就话哎呀，多谢你啊仔，或者多谢你啊女，就系冇呢啲嘢。咁所以咧，慢慢人大咗咧，就开始气馁啦。 嗯， 就觉得我做完又系咁样嘅嘅反应嘅，咁我做嚟做乜咧？咁就当然啦，即系一方面就系你会咁谂，但系另外一方面你都觉得即系。唔做啲嘢就好似觉得好似争咁啲咁样嘅，即係多多少少系咪你都会聊表心意囉。 都系嘅，嗱我明白啊，即係 Vincent 头先讲呢，就系、送得过唔过瘾，即係如果你送俾媽咪嘅，媽咪就会好明显嘅话 交晒气嘅。 係啦，几咁开心。所以各位男士，如果你收到礼物呢，第一次收嘅时候呢，要表现出你嘅狂喜，咁你就下年呢就会越嚟越大份啦。咁不过我又咁觉得。 Vincent 听到啲嘢又暗语啦。 越嚟越大份系身形定系嗰份礼物？ 唔系，好明显佢唔系讲紧俾老豆听，讲紧俾佢男朋友听啦，或者佢中意嘅人听啦。 哎呀， 你表示紧啊？唔系， 你睇佢，你睇佢回避啦。 冇啲咁嘅事，冇啲咁嘅事。系啦，咁啊，所以各位爸爸啦，我觉得咧最紧要即系一家人啦，开开心心啦。咁各位即系子女，咁你都唔好净系偏心啊，准备多啲嘢俾妈咪啦。而家仲有一日嘅时间，可以谂一谂，究竟父亲节准备啲乜嘢，多多少少都准备下啦。 想像你已留低我，剪影遗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没法抚摸，越是想喊甜却残留不可。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 总要经历散聚，有一 落的雨点，像花瓣散落了窗边，捉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亮幸面，回头那句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历险。在那边相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个案，是连续第十二日没有本地确诊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这宗输入个案涉及一名19岁女子，她星期二乘搭 BA031 由英国抵港，在何文田九龙维景酒店接受检疫，星期三出现病征，送院之后确诊，她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本港至今累计11885人确诊。私人公署表示，最近不少机构为了鼓励更多市民接种新冠疫苗，推出不同类型的抽奖活动，当中或者涉及收集参与者的个人资料。公署提醒市民，在参加任何抽奖活动时，若果需要提供个人资料，要提高警觉，留意主办方公布有关活动的资讯，包括收集个人资料声明，以清楚了解正确的活动登记网址或者方法，所需提供的个人资料及其用途及保留期限等，并且要慎防伪冒网页。警方昨晚在尖沙咀捣破一间怀疑无牌酒吧，拘捕九人，据了解包括艺人阮文安。警方根据情报和经过调查之后，昨晚突击搜查天文台道16号一个单位，怀疑用作无牌酒吧。单位内八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涉嫌在没有领有酒牌的场所饮酒被捕，他们同时涉嫌违反限聚令，警方将会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单位内一名26岁男负责人亦都涉嫌无牌卖酒、无牌藏有酒类饮品可作贩卖用途等，将会被检控。在缅甸指责军方发动政变夺权的民众在头上系上花朵，并且将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以示支持被扣押的文人政府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并且慶祝他的生日。下個星期將會再次出庭的昂山素姬喜歡在頭上系上花朵，可以說是他的標記之一。在最大城市仰光，示威者在電燈柱上貼上海報，上面寫有我們在背後支持你的字句，祝願昂山素姬生日快樂，同時顯示團結。部分人手持黑色雨傘和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標語在街上遊行。較早前聯合國大會通過武約束力決議案，呼籲其他國家防止武器流入緬甸。投棄權票的中方指緬甸的問題是政治轉型進程之中的波折，根本上來講是內政。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仍然酷热，星期二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而 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今而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白雀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清水湾道介乎大埔仔村至到亚公湾路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另外提提大家，在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现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至去大清。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好啦，翻到嚟寻常事认真做，通常咧四点半之后咧，我哋翻到嚟就有一个环节，就叫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哇，正啊！今日阿莫莉好开心啦、 啊，开心 啊，开 心。因为咧，其实疫情关系啦，有成年几，好多香港人都已经冇去过旅行啊。大家都知道一样嘢，就系我系呢个泰国控嚟噶嘛，即系唔系去台湾、日本，就系呢个泰国噶啦。泰国就系我第三个家园啦。咁跟住咧，我想讲咧，呢年几两差唔多年几里面咧，我系不停渴望到系上网啊，跟住去睇一啲关于泰国嘅短片，即系我成日好想入一个岛啦，我 search 个岛，搵最新嘅日子，跟住去 check 啊，跟住睇下嗰度嘅情况点咧，当去旅行。今日咧好想讲，所有听众们，如果你同我都一样啦，成日都好想去泰国，或者好中意泰国，或者好想去泰国旅行，但系而家去唔到嘛， 去九龙城。 感受一下。除了九龙城之外，我们今天都请了一个朋友过来声音带大家去一去泰国。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俊豪，大家好。 萨瓦迪卡。 Hello， 萨瓦迪卡。 为什么找安俊豪呢？因为其实他是有泰国血统的，因为他妈咪其实是泰国人来的。 是，那么我其实我妈咪呢，他很早的时间已经过来香港了，他是纯正泰国人，那么八岁来了香港啦。那其实 你八岁啊？ 不是，他八岁来了香港，那么跟我阿婆一起来香港的。那么我阿婆呢就在泰国都居住了差不多有四五十年了。是啊，咁我媽就居住咗八年啦，咁、所以我就居住咗零年啦，咁但係我哋都成日會返去泰國嘅，咁因為佢哋識泰文嘛，變相我哋會周圍去玩囉。 你有冇話每年一定要返泰國幾多次或者去幾耐？ 以前細細個呢， 就因為我即係我媽都同即係好多香港人一樣嘅，咁佢都係有股揼骨人。 哇！佢媽咪因為揼骨而翻泰國，又話翻去見下啲親戚啊友啦。 係啊，因為我哋啲親戚咧都過曬東西，因為本身我啲親戚咧就喺清邁嘅，咁但係咧好多咧已經搬咗出省啊，搬咗出曼谷，咁啊搬咗去曼谷之後咧，大家就四散咗，咁就變相我哋個原生家庭咧變相我阿公啊、我阿婆啊咁就嚟咗香港依邊。咁我哋去翻嗰邊咧，就變得翻我阿公嗰邊嗰啲兄弟姊妹，咁有時都會翻去見下，但係已經係我好細個嘅時候。而家主要咧都同大家一樣啊，翻去都係吃喝玩樂揼骨啊，咁樣咯。 哇！但係揼骨好驚啊，因為話説咧，兩三年前我去布吉咧，嗰陣時咧，跟住啲朋友就個個話要去試下嗰啲按摩嗰啲啦，咁我未試過，但係點不知一試咧？即系嗱，一次咧就系、是、去按到我瞓着咗啦， 系 因为太舒服啦， 吓正、啊， 跟住系直情我系瞓。 等阵泰式按摩定中式按摩嚟嘅？泰式按摩嚟噶嘛？但系泰式按摩佢系会好似摔角咁样 嘅，系、啦， 拉筋咁样嘅。 哦，系啦，我瞓着嘅时候咧，佢未去到嗰个最重点嗰个将我折埋嗰部分嘅。 高潮位通常喺最尾噶嘛？ 系啦，最拉尾咧，突然间佢就会用啲唔咸唔淡嘅英文咧，就同我讲话，哦，please sit， 咁跟住咁啊坐啊，跟住啊，哦。然后咧，佢就数一二三，一二三就成个人咧系接埋，跟住系好惊嗰时，哇死了会唔会断嘅咧？但系佢好劲，佢哋嗰个力度嘅控制。好似真係鬆咗少少， 因為咧，其實佢哋嗰邊咧係有好多好專業嘅學校咧，係去修讀按摩呢一科嘅。 嚇、 佢因為咧，佢哋係有按摩學院呢、這個這個學院喺度嘅， 即係好似 即係韓國就有啲即係藝員，即係練習生係課一啲即係演藝噶啦。佢哋有練習生係課按摩嘅，係、因為佢哋啲按摩學院咧，直情係你香港人都可以去讀噶。我記得好似一日咧，好似要1000匹咁樣啦，坐底。如果你連續上5日就好似平啲嘅4000匹。之前我有個朋友都想過去學噶，咁所以都得閒，大家都即係想學下按摩，幫下啲另一半按下摩啊，按下泰式按摩，同佢玩下摔角啊咁樣，都可以過去學下， 係 啊，係啊。 哇！咁但係如果 massage 即係按摩啦，我成日都以為咧係遊客去做啦，即係原來本地人，即係假設你同媽咪翻去嘅時候咧，都會係幫，即係自己其實泰國人都會幫襯翻佢哋去做 massage。 係啊，其實泰國按摩、泰式按摩咧，以前咧係皇室嘅人咧先會有享有呢個服務嘅。 哦、 係啊，好遠古以前，咁、所以咧流傳至今，其實佢裏邊咧會有啲叫做一啲即係類似我哋中式叫鐵打啦，佢哋就有啲叫做一啲骨類似脊骨啊，或者係一啲價位啊修正嘅一啲東西喺入邊嘅，咁所以佢唔係純粹貨你舒服，佢都會幫你鬆翻啲筋絡啊骨啊咁樣嘅。 但如果俾你揀咧、你真係翻去泰國啦，講到 massage 按摩啦，你會揀一啲真係好小店啊，定係啲樣好靚嘅，即係好似好高級嘅？因為我唔知係咪小店先至有高手喺裏邊。 嗱，我咧即係比較。比较贴地啲嘅，即系我同普通嘅香港人一样，都系睇价钱，就唔会话特登问佢，呢个男师傅、女师傅或者系点样？因为咧，通常，嗱，你睇下，其实我觉得店铺大小同佢哋嘅技巧就无关嘅，反而系你睇下你会唔会想瞓得舒服啲啊，啲装修豪华啲啊，靓啲，啲服务好啲啊，咁啊，俾多少少。咁就啊，咁就舒服㗎啦。 嗰陣時呢，我記得同啲朋友去呢，我哋係即刻要上去問 Google 大神呢，就係睇一啲評價，同埋就睇下啊，因為好得意㗎嘛，佢係直情係有啲商場裏面，即係差唔多一間商場都總會有一間喺度，同埋揀啲係集團式經營嗰啲囉。因為係可以呢即刻上網買套票，就係、是、啊，我去完呢個商場，我聽日會去嗰個商場，咁我又可以再去按㗎嘛。即係就好似咧嗰種即興嘅感覺係有如香港人去唱 K 咁咯，即係突然間行下街，喂唱 K 咯，而家嗰邊就喂去揼骨咯咁樣， 係啊都係， 係啊， 但係其實冇用嘅嗰啲 comment。因为咧点解啊？因为佢哋嗰啲师傅咧不断咁走嚟走去嘅，系、啊，咁所以你，譬如你今年2021年你揾咗个师傅叫阿彩，咁阿彩咧佢喺 A 店，咁有可能你下次喂去翻 A 店啦，揾阿彩咁样，咁就可能阿彩已经变咗阿揽咁样，即系已经系唔同咗人噶啦，佢哋，因为佢哋会调嚟调去。 啊，咁反而咧，你譬如你去泰国嘅时候咧，你而家系咪都可以系好流利咁样同佢哋沟通噶？ 我是可以好流利咁用英文同佢哋沟通， 因為其實咧，我啲泰文咧真係有限公司，而有限到係一個程度咧，係淨係一個類別嘅啫。 誒點餐 就係係啦，冇錯，就係嘢食名啦。因為咧點講咧，我覺得喺泰國咧，其實食嘢我覺得好緊要，即係而你去到遊客區食嘢，其實好多時會食咗啲一啲遊客口味嘅嘢。你要食翻佢哋原裝口味嘅嘢咧，好多時你要去一啲小店，小店到佢係直情冇中文 menu， 冇英文 menu， 你係一定要用泰文點餐。咁你去到嗰啲要用泰文點餐，譬如啲街邊檔，佢唔會有嗰啲即係譬如你泰北地區啊，或者泰中地區，佢都唔會有嗰啲英文 menu 俾你。咁你就去到哇！就一口流利嘅泰國嘅料理名，咁就可以食到你想食嘅嘢啦。 我都想講咧，我絕對認同咧，去泰國咧，你真係唔多唔少一定要識啲嘅泰文。點解我咁講咧？我咧其實有一次咧，我仲有一個好瘀嘅事發生，我就去揼骨啦，又係咁跟住之後，我係唔受力，但我好中意揼骨嗰啲人嚟。咁我就喺個我揾 Google 大神啦，就同佢幫我翻譯。咁我由中文寫細力啲，跟住幫我轉做英文，最後英文轉做泰文。定唔係由中文寫細力啲，即刻幫我轉做泰文。咁我又俾嗰個嘅揼骨嗰人睇。佢睇完之後，佢個樣就咩啊？即係你 feel 到個樣係個樣啦。 究竟睇緊啲咩啊？ 嗱，跟住我嗱，首先我想講，我到而家我都唔知道究竟嗰個泰文究竟個意思係乜嘢。但係佢講完咩話之後咧，佢大笑。佢笑完之後，即刻嗌咗幾個師傅一齊睇，睇完一齊喺度笑。我嗰個尷尬到咧。咁所以我就好想講嘅就係，雖然而家科技好發達，但係你識少少旁身咧，真係好事嚟㗎。 我真係好想睇你嗰個泰文係乜嘢。 係啊，係咪？我覺得係應該係啲唔出得街嘅嘢嚟㗎。 我覺得係啊，細力啲嗰啲就好容易㗎嘛。 喂，不過我都我哋嘅同事阿小紅 Simon 咧，又係嗰啲有泰國背景嘅朋友嚟啊嘛。咁嗰陣時佢去泰國咧，又係因為佢係流利泰文嘅。咁即係譬如佢去食嘢啊，去搭車啊，就感覺上方便啲，因為啲人會覺得以為你講我個語言啊嘛。因為好多時你去到外國好衰，你遇到啲人會遊客啊，我唔拘你等幾時啊。咁所以流利咧係有個好處。咁譬如阿 Simon 你自己去到泰國嘅時候，即係你譬如你去點餐啊嗰啲係直情係啲 grammar 嗰啲係啱曬嘅，定係還是都係this 跟住就 up 個。噏個泰國嘅菜名咁樣樣嘅咧， 其實我都係單字嘅啫。 哦， 係啊，就加個吸喺後邊咁樣有啲， 上面就似啲咁啊。 係啊，即係有個敬語啊嘛，起碼。 哦，係啦，吸同卡啊，頭先都有教過我哋啦。 吸係男嘅， 啊， 卡係女嘅。 作為遊客，我想問你個問題，因為咧我知道咧喺嗰邊通常咧會搭地鐵或者搭佢嗰啲叫捷運嘅物體啦。因為點解咧？你首先佢哋交通好擠塞，第二樣嘢就係成日都有。讲话啲的士咧都比较会劏客嘅，系咪真系嘅咧？即系我表现到自己唔系呢个嘅旅客就好啲，定系点咧？ 系的士系真系有啲危机嘅，因为都听过好多即系朋友啲朋友或者我朋友或者真系我身边有啲同事啊，都试过喺泰国啲即系的士上面有啲唔好嘅经历。咁但系其实而家如果你去曼谷旅行咧，其实 BTS 系好方便。咁同埋佢有个传说嘅，你知唔知 BTS？ 有传说 有少年团啊嘛， 即系唔系呢个，即系有个类似捷运咁样叫 BTS。咁佢咧有个传说，咁同埋佢仲有个 MRT 啊 ，MRT 系啦，呢两个铁路有个传说嘅就系佢哋咧，因为咧佢哋泰国人啊、曼谷人啊接触太繁忙，而嗰部咧购票机咧佢好慢嘅，佢找钱找得好慢，即系可能出完张飞，佢找钱可能要等成分几两分钟，佢先可以计完条数咧找咁个钱出嚟。啲人咧有个传说就话咧，如果游客去到咧真系冇散银嘅身咧，其实喺嗰个找钱嗰度咧就可以攞到钱嘅。 哦，因为啲人唔记得咗攞， 唔系唔记得咗，有可能太忙就冇拎到嗰啲散银。 哦， 同埋好平嘅，其实你 PTS 系啊。咁所以變相咧，如果你真係即係身無分文，又可能即係泰國遇到啲不幸嘅事情，咁而又你又要搭 BTS 嘅話，可以 不妨去試下呢個方法，因為網上流傳嘅，但我自己就未試過啊，離身一下先。 同埋離身一下，即係唔係叫人哋不停去立人哋啲錢啊？即係有需要先好咁做啊！ 江湖救急啦，就嗰啲叫做。 我諗你喺嗰度立一日都冇廿蚊港幣。 因為其實我去到通常去撳嗰啲錢嘅時候都冇乜㗎，通常只不過係冇得找錢，但係你一定要入硬幣先至嗰啲機會永遠排曬長龍咁樣。 但係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如果泰國方面啊，即係有好多得意嘅嘢，或者我好好奇，我拆解唔到嘅迷思我想問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泰国同香港真系嘅生活最大唔同系咩咧？即系我讲紧市民真系生活。 生活上边啊，我即系讲分开男女先啦。其实男仔咧嗱，我哋香港就冇乜嘅，我哋香港冇话啊，男仔去到几多岁一定要当兵啊咁样。咁台湾就有啦，系咪？咁你估下泰国嗱，如果男仔去到20岁，一定要做啲咩咧？系咪当兵咧？ 一定要去。唔係喎，係咪飲酒啊？ 飲， 因為咧夜生活好似係好多姿多彩噶嘛，喺泰國。 通常你見到啲夜生活裏面嗰啲都外國人偏多喎。 哦，係喎， 外國人去感受啊嘛，同埋睇 show 啊嘛，好似係咯。 有好多 show 睇嘅。 20歲男仔要做啲咩咧？ 唔係 可以選擇嘅。 廿歲就冇嘢嘅。 女仔20歲冇嘅，男仔嘅啫。 同外表有冇關嘅？ 同外表都有少少關聯，你要改變咗你個外表先做到嗰樣嘢。系啊， 同剃头有关噶， 系啊， 咁剃头做啲咩？系咪去嗰啲庙嗰度，可能要去修行定系乜嘢咧？ 其实系啦，因为咧每个泰国出生嘅男仔咧，喺去到20岁嘅时候咧，佢哋个文化上面咧，佢哋至少要出家3日噶，至少出家3日，即系其实 法例规定定系习俗。 佢哋个习俗，如果譬如我识你啦，即系譬如我识 Vincent， 喂你嗰阵时出家嗰阵时点啊？如果你讲唔出，我觉得哇你咁渣噶咁样，即系佢哋个文化系咁啊，佢哋本身就系每一个人，总之我都要出家，为呢、這个即系地方去祈福。系啦，为我屋企祈福。如果唔系咧，屋企就会有啲不幸嘅事情发生咁样。 哇！ 系啊，系啊。咁所以佢哋系起码3个月，短则3日。 哦，系啦。喂，咁如果我即系个家人系冇男丁嘅，咁点算咧？咁我咪祈唔到福咯。 呢、這个就应该阿爸帮你哋祈埋咁样。系我又真系冇问过佢哋呢样嘢。但系同埋嗰啲和尚咧，譬如你出家嘅时候咧，系唔可以俾任何人掂你嘅，即系男女都唔得嘅。其实 即系譬如我 特别女仔， 俾钱佢或者我俾嘢食佢都唔得噶。 特别女仔嗱，你可以咧叫啲男仔俾嘢佢，即系连女仔掂过嘅嘢咧，佢哋可唔可以掂嘅？即系譬如你哋有时 即系女仔掂过都唔掂得。 系啊，譬如你要奉献啲嘢，你要交俾一个男仔俾佢。 哦， 系啊， 咁即系个男仔掂过个女仔又得嘅。 系啊， 哦，定系还是而家可以用 隔一浸啊？ 中间隔一浸啊？ 电子支付咯，化缘。 佢哋好似唔可以用任何即系电子用品嘅嘢。 哦，哇，即系四大皆空到咁样。 系啊，同埋佢哋每一个公车啊，都会有一个隔俾佢哋嘅。 但我想知咧，嗱，有时我哋成日喺香港都听到有啲系假噶嘛。你有冇听过泰国有假嘅咧？但系定系通常嗰个造型嘅，其实都系真嘅。 通常呢样嘢我谂都唔会系即系假嘅咧，因为你每个人男仔你都系要做一次嘅，而你可以做完之后你决定一世都做都 OK 嘅，系啊，咁所以变相你假嚟就冇意思咯，因为你譬如你香港你有可能系惊人哋即系可能呃你钱啊，但系嗰边咧有可能佢真系祈福嘅啫，佢冇话有啲咩利益上面嘅嘢。 我喺泰國旅行嘅時候，見到啲僧人咧喺條街經過嘅時候咧，泰國嘅市民佢哋會可能咁樣同佢，即係好尊敬嗰啲人咧，合十壓俾壓頭。我想問一下，係咪真係好多嘅市民都係會對佢哋特別尊敬嘅咧？咁如果我哋遊客嘅話，我哋咁做，佢哋反而又唔得咁樣噶，會唔會？ 其實唔會啊，但係咧有一樣嘢要留意嘅，即係譬如咧。你哋即係譬如我哋去泰國嘅時候，會有時會講一啲宗教上面嘅嘢嘅。咁因為佢哋嘅佛教咧，係即係盡量係唔好即係去叫做講一啲唔好嘅嘢啦。即係或者廟裏面都唔盡量尊重啦。即係同香港一樣，唔好著短褲去啊、短裙啊，即係太暴露啊。廟宇係啦，咁就可以尊重翻佢哋咯。咁合十咧，係佢哋當地人本身係一個好有禮貌嘅一個象徵嚟。佢就算佢見到你，即係有可能拜拜啊、say hi 啊，都佢都會同你合十。咁所以即係都係一個 宗教上面嘅象徵。 去旅行咧，成日都會送一個花圈俾你噶嘛。其實當地人會唔會用呢啲嘢？ 花圈我諗 即係攬喺你條頸度噶嘛。 我諗花圈呢樣嘢係即係一個即係。 Welcome 亦都唔係一個當地嘅文化，可能佢係 遊客區， 遊客區即係我諗係夏威夷嘅嘢嚟， 搞錯咗，唔 係 泰國嘅。 其實好多遊客去到每一個地方咧，佢如果以示禮貌嘅話，佢都會咁。 都會有花圈。我之前去過斐濟，佢都俾咗好多花圈我，係啊。所以我想是一個 welcome 的儀式，即是禮貌上。 咁你自己譬如在成長的過程裏面呢，咁除了在泰國的時候你會感受泰國文化，咁在香港咁你是會怎樣呢？即是家人會怎樣灌輸你？會不會話嗰陣時可能租啲泰國的碟啊，跟住哎呀仔一起看泰國劇集，定係還是係會怎樣的呢？定係還是你只是去到泰國你才會去學啲泰國當地嘢呢？ 啊，其實呢我自己呢嗱，一嚟啦，去泰國咁，因為我媽咪同阿婆咁，佢哋都識泰文，所以好方便啦。咁啊，二嚟佢哋屋企咧，佢哋自己都會講泰文，咁變相咧，我唔知佢哋講乜嘢嘅時候咧，就有啲懷疑。咁有時咧，有機會啊，無端端我哋會轉咗個 channel。咁同埋我阿婆本身咧，因為佢係識寫啦，識講，我阿媽就識講唔識寫嘅。係啦，咁變相咧，我。變相就佢哋用泰文去溝通，通常都係語言啊，就好少係書寫上面嘅。咁所以變相我會聽得好多咯，同埋會聽得好多好以前好經典嗰啲泰國歌，因為我阿婆係咁播。咁所以變相你話啊，仲有啲咩特別啊？仲有佢哋會有啲佛牌咯。系啦，佢哋会有啲佛牌，即系佢哋都会相信某啲神佛啊，会保护佢哋啊，会守护佢哋啊，会带嚟一啲好运咁样咯。 咁如果係喺屋企嘅話咧，會唔會即係佢哋可能定時定候某一啲節日同香港，譬如你香港有啲時候要祭祀噶嘛，咁泰國嘅話，佢會唔會跟翻泰國嘅節日去特別做一啲儀式 咁？即潑水節咁。 潑水節就會嘅， 新年啊， 會嘅，新年啊，潑水節四月嗰陣時，咁其實 太皇生日啦、 啊，太皇生日啦、啊，係啦、啊，同埋佢哋係會有幾日咧係唔飲酒，唔飲得酒嘅。 哦 系啊，因为尊重嗰啲佛诞嘅日子，咁佢哋系唔饮酒。 即系佛，佢哋泰国佛诞就唔饮酒嘅嗰句。 系啊，唔饮酒啊，系啊。 嗯， 我想问，咁新年嘅时候，点解一定要搵水泼我哋咧？同埋攞啲面粉揩我哋块面啊，嗰啲。 哦，其实面粉揩面嗰啲咧，就系即系本身即系多啲花生去玩嘅啫。但系点解要泼水咧？其实系第一咧，因为喺四月几，因为四月几去到六月咧嘅时候咧，系泰国最热嘅嗰段时间。咁第一啦，这个节日可以消暑啊。第二咧。佢咁样去洒水咧，系为对方咧去驱走一啲即系唔好嘅运气，即系唔好嘅即系啲衰气啊咁样嘅一个文化啦，系啊。 办事办错事做长戏，争取不争取责任未？但被命令随便话。未必跪地练成没脾气，化石轻生或死勇气，若被命令随便话，就如没顾忌。粉色性能动作，伪装承诺，算起搭街主托，能不信心。真心惊天黑无够好分，勤力地吃想脱身，能不信心别信心，一千几百种身份，谁负责我的兴奋？为着被窝随便走，自然入戏，事事事淡淡求没人理，一生安稳也算传奇，让没后路宁愿话就如默推理。 要做但冇乜嘢得到，问题太难太多有排烦，样样应承张账单有排还，大人有增冇减冇得冇减，要点去减嘅收之间仲有一难叫，我系可以做到。 来自安俊豪近期嘅一首派台嘅作品咧，叫做《可以》啊。咁啊 ，Simon 呢一首歌，你可唔可以用泰文讲个歌名？ 可以啊，卡。 OK OK。 系啦，或者如果系 卡， 嗱可以啊卡啦，或者系阿莫莉讲就系可以啊卡啦，系嘛？ 咁今日咧，我哋唔好意思，认真咗请咗 Simon 安俊豪啊，一个有泰国血统嘅朋友上嚟同我哋倾下偈。而解嘅疫情，我哋去唔到旅行，但系都可以接触泰国之苦。转个头五点钟新闻之后，继续都会有安俊豪喺度同大家倾偈。 原之声就系愉园嘅查理史角。足总主席贝君奇在颁奖礼上感谢得奖球员和教练过去一届的付出，亦都希望新球季港超联继续得到支持，吸引到更多球迷观赏。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部的克莫罗沃州有小型飞机坠毁，官方话暂时四人死亡，有传媒就报道死亡人数是七至九人，超过十人受伤。涉事的雙引擎小型飛機墜毀之後，機身嚴重受損，當局將傷者送往醫院治理。俄羅斯民航局的西伯利亞分部發言人說，搜救工作仍在進行。克莫羅沃州當局說，事發時飛機載住19人，包括17名乘客和2名機組人員，正是提供跳傘服務。死者據報包括機組人員和教練。報道說機組人員曾經發出求救信號，指飛機引擎故障，途中飛機機翼和樹木碰撞並且墜毀，當局繼續調查事故原因。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天氣酷熱，下午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聽日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一仍然酷熱，星期二驟雨增多，隨後一兩日雨勢有時頗大。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70%，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几单嘅交通意外。咁喺新界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屯门柏丽广场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屯门柏丽广场有意外，龙尾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喺九龙区咧，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澳海城二期对开有意外，而家大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澳海城二期有意外，一带车多。另外喺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咧，近芜湖街嘅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就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车龙排到近翠屏南村。路面方面，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白雀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过了亚公湾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同埋象鼻山路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0，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带灯。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喝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他每日为家努力工作，爱护我们，他是我们的爸爸。 私はこの海が好き。 感谢爸爸，听音乐可以听出一句我爱你。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我拖伞，阿里加托，爸爸，多谢你，日语歌曲特辑。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喎！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好啦，咁嚟到呢五点十分啦，咁我哋继续呢都係唔好意思，跟咗呢就请嚟一位好喜欢泰国，同埋上半个小时呢係咁不停喺度讲嗰啲唔同嘅感受泰国嘅文化，飲飲食食啊，搞到我哋好需要做完节目去九龙城，我觉得。 不过咧，我觉得咧，安俊豪对我哋好好啊。佢头先咧喺节目之前已经啊亲自炮制咗一道泰国菜俾我哋估去尝试。咁稍后咧就会有一条短片可以摆翻上网俾大家睇，究竟佢整咗啲乜嘢食。但我好想讲嗰样嘢系我人生第一次食嘅泰国菜嚟嘅。 我都第一次食啊，其实个感觉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即系有甜有咸咁样噶嘛。但系你问我嘅话咧，其实我已经唔记得咗叫咩名啦。但系同埋香港好似冇得食嘅，完全。 其实有嘅，其实有嘅，因为譬如咧，你哋去泰国咧，有冇行夜市啊？ 有，梗系有啦。 我唔系讲紧嗰啲超级大型嗰啲杂道宅嗰啲夜市，系讲紧咧，有时咧，你落到酒店喺条街度，突然间有一栏嗰啲小食档，嗰啲夜市有冇行过啊？ 吓， 嗰类型嘅夜市咧，其实就充满住呢一度小食嘅，因为好多都会买呢度小食。咁咧呢度小食咧个泰文叫做咩啊？有冇人记得？ 系一个字， 系 一 个 字。 喂，呢个沙 茄系本文，日本嘅沙茄啦，唔知乜鬼咁 样。 咩沙茄咩糊定乜嘢嘢？ 差唔多啦，差唔多啊，边度好嘅？系沙库沙姆， 沙库沙姆， 沙库沙姆。咁就似泰国啲啦， 沙库沙姆 系啦，就已经噏晒啲材料同埋个整法咁滞噶啦。 咁啊，沙库就西米啦，姆就猪啦，沙就包啦。咁就係一即係攞啲西米去包住啲豬肉咁嘅意思。咁其實我覺得係有啲整法似湯圓同埋粉果嘅。係啦。咁裏面 係其實難唔難整嘅呢？即係你頭先講緊點樣整，可能講少少介紹下。 其實我覺得料理白痴都應該整得到嘅。因為呢因為係非常之易整嘅，即係好似湯圓咁樣。其實將啲西米呢浸20至30分鐘啦。 冻水热水啊？ 冻水，冻水，千祈 唔好意思。就是我就系头先所讲个白痴， 所以我问清楚。 即系你唔好低估白痴嗰条线啊，Simon。 嗱，热水就应该讲系煮嘅，系啦，冻水就浸嘅，咁样系啦。咁我哋而家咧咁样，讲到俾啊，讲到浸完啲西米，咁啲西米啲馅啊点咧？啲馅都系啲胡椒粉啊、蒜蓉啊、西芹粒啊，跟住有可能肉碎啊、花生咧就一定会最后落。 哦、因為咧花生如果咧煮得耐咧，佢會腍啊。如果你想咬落去有翻花生嗰種口感咧，咁、嗯、就最後落花生碎， 炒炒佢。 係啦，入邊就魚露咯，因為泰國人好中意落魚露，同埋有啲椰糖就令到佢入邊立厚啲。咁啊，最尾你食完之後仲會甜甜地咁。 哦，椰糖係即係使乜整碎咗佢先掉落去煮？ 咩叫椰糖啊？應該咁講。 椰子整嘅糖。 椰子做出嚟嘅糖。即係好似黃糖係蔗糖咁樣咯，椰糖就係椰子做的。係 咪要去九龍城先買到㗎？ 係有啊有啊係啊。 但係咧，你去街市問一下呢樣嘢，又好似都普遍嘅。 都普遍㗎，普遍㗎，普遍㗎，普遍㗎。係 啊。 咁同埋咧，最好咧，最好啊！我今次就冇攞香蕉葉蒸，其實咧最好咧、哦、就喺個蒸籠下邊煎個香蕉葉，咁啊將啲西米嗰啲沙茄沙姆咧就擺曬喺上邊，然後再蒸咧就再香啲。 哇！ 香蕉葉。 反而頭先喺我講沙茄沙姆嘅時候咧，阿沙茄沙姆啊嘛，係嘛？ 沙茄沙姆。 係沙茄沙姆嗱，有冇一個中文名嘅？ 西米豬肉丸， 哦，西米豬肉丸， 即 系啦。但我上网见咧，有啲人都叫做佢西米露豬肉嘅， 嗯， 系啦，咁样咯。 西米露個 感覺好似甜， 感覺好似甜品，所以我就叫做西米豬肉丸。 唯一咧喺Simon 帶上嚟嘅呢一個食物咧，我係有一下有少少保留嘅，就是、因為上面有鹽西。 係啦係啦， 我唔係特別好鹽西嘅，因為咧頭先未食之前，我就咁聞味咧，就已經聞到鹽西味，我已經覺得不過唔緊要嘅，應該裏邊唔會成口都係嘅，咁就好彩唔係。但可以冇鹽西都得噶嘛？ 因為咧，佢依樣嘢咧，其實個鹽西咧係由內到外再由外去分內嘅。點解咧？因為通常咧，泰國人咧會攞一條真係一樖嗰啲鹽西包住呢個肉丸。 係， 咁佢幾驚？ 而個肉丸本身入邊都落咗鹽西，咁所以係由外到內再去翻外。 哇！咁鹽西控就好 多謝你手下留情，唔係好多啫。頭先 同埋佢哋會落埋辣椒。有可能辣辣地嘅，因為我今日帶上嚟，我費事驚大家係唔食辣嘅，咁我就冇落辣椒。 係，哇，好細心。但係其實泰國咧， 佢嗰個 好靈魂啊，嗰句 細心，哇，好細心， 好細心。喂，好落嘅，仲問我想問啲嘢先。 哇，我感覺到你嗰份讚美啫。 你咁唔尊重我哋啲嘉賓，你有冇搞錯？ 好細心啊！唔係，我驚我一陣個問題唔記得咗，所以 你係咪已經唔記得咗啦？ 咁你直接 skip 呢句，我諗我嘉賓會冇咁嬲。 要回憶一下，我真係覺得好細心嘅。咁但係咧，我又想問一下泰國咧，其實都好多香料噶嘛。其實鹽西都係佢主要用嘅其中一樣係嘛？可能西芹比較少啲用。 其實鹽西啦，最多用係金不換啊、檸檬葉啊、檸檬草啊、芽菜啊咁樣咯。其實葱蒜呢啲 香茅咯， 起碼香茅係啊係啊係啊，係咯好多嘅香料。 我簡單講下頭先個口感，我覺得好食嘅，因為咧，唔係首先第一下有少少衝擊嘅，因為其實食落有少少粉果嘅 feel 啦，有啲豬肉啊，啲鹹嘅，即係啲粉果味。咁但係食下，突然間冇啲花生甜喎，跟住我完全個思嗰個叫咩啊味覺係好勁衝擊，又鹹又甜嘅咩嚟㗎咁。但係食下，我覺得幾得意，所以我喺泰國嘅時候都會想食。佢再加上有少少辣啦，三文頭先都講啦，呢下就真嘅， 佢冇落 曬心㗎， 但係佢冇落辣喎。 少少辣，但我想话点解泰国人咁中意食辣嘅咧？ 啊，其实系因为咧，佢哋嗰边咧热啊，咁咧有时咧，系咁点解咧？就是、因为佢哋有时热咧，有啲人啲体质咧排汗排得比较差，咁咧食辣咧就会分泌汗啊嘛，咁就会令到个身体健康啲啦，系啊。 香港都熱嘅，啲人都係照打邊爐一樣嘅。 但我想問泰國人會唔會有啲唔食辣 㗎？有啊，我咯，因為我細細個就係唔食辣嗰班嘅泰國人。但係其實慢慢咧，學長大咗之後咧，我發覺有啲餸就真係辣辣地先好食嘅。咁所以變相就開始都接受咗，同埋之前有一段時間去咗韓國一段時間，逼住日日都要食。泡菜，咁所以都習慣咗食辣啦， 同埋練得翻嚟噶嘛， 練到翻嚟。 咁而家你譬如你出去食嗰啲，會係幾多辣度可以去到幾多？ 譬如即係如果嗰啲米線嗰啲，我諗都係三小 辣。 我最多是三小好渣。 但我又好好奇啦，即係泰國嚟講，點解咧啲人嘅皮膚又唔同嘅咧？即係有啲泰國人係比較偏黑嘅，有啲係白過我嘅。我係好好奇嘅喎， 你比較黑啊？ 唔係啊，你睇到啲廣告咧，嗰啲好靚女嗰啲咧，皮膚好白噶，白過你啊！ 哦，喂，我有聽聞過咧，唔知係咪真嘅啦？就係話好多時喺泰國娛樂圈嗰啲 的藝人呢都是來自泰國北部的，是不是真的泰國北部那些是會白滑一點的呢？ 是、哦、你都是泰北人來的。 其實呢都混到亂晒的他們那邊，因為即好像其實他們有好像台灣那樣，他們本身有一些原居民、嗯、那我稱他們為泰族啦，那他們泰族呢就會皮膚比較黑一 點 的、嗯、而其實他們有很多譬如華裔的人啦，或者苗族的人啦，或者一些高面族、啊、即有可能是即來自蒙古那邊，即亦都有很多來自馬來西亞的人來了，所以變相呢他們在、開國的初期他們已經有二十幾個民族在這裡，所以現在你說哪個區域打哪個區域是哪班人呢，其實應該都打到亂了。 那你知不知道你媽媽那個 是屬於哪一族、啊、 我想我爸爸地應該都是苗族那班、啊、苗族就比較白一點的、 啊、喂，那我們中國人有時呢未來不少小個咪回鄉下尋根的，即是 你會不會有那個尋根 的慾望在這裡？ 尋根的慾望， 即係譬如可能翻翻去媽媽啊，細個嗰族人最早喺邊度發源啊？去睇間祖屋啊？有冇呢啲嘢㗎？ 我有細個有問過，連我阿媽都唔知咁，所以我放棄咗。我有問過，其實我哋個鄉下係清邁邊度？佢話總之我係清邁啦，話我自董姓以嚟已經出咗曼谷㗎啦，咁樣係啦。 咁今日咧 ，Simon 安俊豪嚟到咧，佢仲有一啲嘢去考我哋。除咗佢介紹咗或者整咗一個好好味嘅泰國菜俾我哋之外，有啲咩你要考我哋咧？ 易啲嘅先啦，易啲嘅先啦。哦，我想問一下啦，即係有時咧，我哋會去布吉啊，或者去芭提雅嘅時候咧，我見到啲酒吧咧，即係有好多殼嘅公仔嘅殼啊。即係好似嗰啲， 我見到都好紙， 唔係紙殼，係嗰種咧好長腳嗰只殼啊！ 哦，即係平時個嘴好尖嘅， 個嘴好長，腳好長嘅嗰種殼嘅 logo， 有冇見過 啊？有喎有喎， 知唔知係代表乜嘢㗎？ 唔係啊，師培永遠啲反應，你會覺得好假。哇嚇，有喎有，其實你忍唔住笑， 你係堅定咗，好 假， 所以先至會有咁嘅感覺嘅啫。 你情理佢喎，嘉賓。 所以咪就係問下你哋知唔知嗰個 logo 係咩意思？ 殼嘅 logo 即係好似以前九龍公園都有噶嘛，紅色嗰啲。 嗰只 白色 嘅 泰國， 白色紅色嘅係。 點？ 巴提亞即係譬如你有時去到，通常都出現喺啲紅燈區嘅。系啦， 咦？出唔出街噶？喂， 哦，有鹹嘢，有鹹嘢， 有鹹嘢嘅意思， 系啦。 仲有冇其他解釋？ 有 冇？ 有酥體， 有酥體， 有特別服務啫。 特別服務系啦，咁即系咧，嗰個場所係一個色情嘅場所，所以就會有隻殼咁樣出現咧，就代表住係有色情嘅嘢入邊。 但係點解係殼唔係龜啊？唔係其他嘢？ 哇，龜呢你講得啱啦。其實呢泰國呢有好多嘅動物都會攞嚟做公仔，同埋攞嚟做一啲即係形象化嘅卡通啊，或者各方面嘅嘢。係唯獨你啱啱講嗰兩樣嘢，殼同埋龜呢係唔會攞嚟做呢樣嘢嘅。因為呢殼呢係標示住 sex 嘅一個標誌嚟嘅，泰國。咁、 哦、 而龜呢係標示住男性嘅某種 器官 地方嘅係啦嘅。嘅標誌，咁所以呢兩種動物都好少會出現嘅喺泰國。 哦， 即係唔係佢個實物好少出現，即係佢個標誌好少出現，除非去到啲紅燈區啦。係、哦， 哇！咁但係頭先你講到龜係唔會有呢個 logo 出現啦。如果我去紅燈區嘅話，即係有機會會出現到呢一隻。 如果見到龜係咪就行？ 咩意思啊？ 其實好少見到龜嘅，應該就係見到殼嘅啫。係啦，係啦。 好啦， 仲有啲咩？ 咁啊。又講下啦，咁其實咧嗱，好似香港咧，我哋會簽好多合約啦，係咪？咁我哋香港有時我哋簽合約就一係用藍色筆，一係用黑色筆，一係用紅色筆啦，係咪？喺、泰國咧，其實唔用得紅色筆嘅喎，點解？ 因為絕交。 血書 哇！咁有嗰種咩？ 係咪系咪啲大吉利是？系咪大吉利是嘅嘢嚟噶？即系可能同啲生死有关嘅红色，会唔会咧？ 啊，系喎，中喎， 系 你系咪泰国人嚟噶 ，Vincent？ 唔系， 可以沉 下。我屋企系食泰国香米嘅啫，唯一关 系。咁就系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其实咧，佢哋本身咧，佢哋喺先人离开嘅时候咧，佢哋会喺一块牌同埋喺佢哋个棺木上面咧，用红色写住佢哋嘅名嘅。 哦、 啊，咁所以咧，如果咧。 用紅色嘅筆咧嚟寫自己個名係唔老禮嘅事嚟嘅。 哦， 係啦，所以唔可以用紅色筆嚟簽名。 明白明白，不過我哋平時都好少用嘅喺香港嘅話。 俾人鬧㗎，如果係你唔好拿起手攞支紅色筆亂咁寫。 係啊，話老師用㗎嘛。 係咯係咯， 係咧呢啲都係啲禁忌嘅嘢啦。其實都有好多禁忌嘅喎，泰國即係譬如咧唔好摸頭啦。哦、即係譬如你話你好得意啊，小朋友，你冇過去摸佢頭咧，咁啊， 小朋友都 唔得，唔得㗎，因為咧。头咧系代表住一个好神圣嘅地方，等于佢哋嘅即系接收天上面嘅信息嘅地方。如果你摸咗佢咧，即系你侮辱咗佢嘅神圣，咁、所以变相系一个侮辱嚟嘅。系啊，咁啊，同埋左手要小心啲用咧。如果左右嘅朋友特别要小心，因为左右嘅朋友喺香港有可能最多都系食饭，有可能揞住隔篱嘅啫。但系喺可能喺泰國，你千祈唔好用左手去拎嘢俾人，唔好用左手去服務人。即係如果你做一啲服務嘅行業，千祈唔好揾左手去遞嘢俾人，係代表係一個唔禮貌，同埋一個都係一個侮辱嚟嘅。 握手都唔好啦， 左手都系唔可以握手。 咁你香港都唔会无啦啦攞左手同人握手嘅，即系正路，系啊，系啊，系啊。但系佢有冇话即系左边嗰个背后有冇特别嘅意味？所以 唔知咧。佢左边系代表污秽，左边又代表唔干净嘅意思。 因为有啲民族佢系未有厕纸嘅时候系用左手噶嘛，系就唔知系咪又系可能同呢样类似嘅谂法有关。 我就冇去寻。五个答案，但系即系啲长辈一路话俾我哋听，唔可以用左手。 咦，咁你今晚可以翻去问下屋企人点解嘅？ 系啦，咁好啦，咁啊嚟紧呢个时段咧，咁啊， 最后一条啦， 系最后一条啦。 系啊 ，OK， 咁啊，问下大家泰文题啊， 好， 即系我讲一个泰文，你哋去研究下究竟系咩嚟嘅。咁啊，呢个得意啊，好啦，咁啊，中文咧译做咧公车 number 嘅。有冇印象？ 林爽三屎唔识唔记得点读啦。 系啦，咁其实咧，佢正确嘅读音咧系叫做公车林巴。 公车林巴。 公车林巴。 就等于系。 公车林巴卡。 公车林巴卡系咩意思啊？ 以为啲乜嘢嘢食嘢嚟嘅？俾贴士大家。 芒果糯米饭，我 即 系讲我啲食嘅。 系一 样 嘢， 公车林巴 系咩？ 公车林巴，即系钳包系咪嗰啲即系我谂紧系有淀粉类嘅，有啲嘢包住嘅，有 吓、啊、即系你觉得公车就系淀粉系咪？ 唔系啊，咩啊？ 先个沙茄咩话？ 唔记得咗啦，已经。 沙茄咩啊？ 沙茄咩？沙 库 沙 库 沙库 沙 库 公车 number 冇呢个 公车 number 事。咁钳包嗰啲咩包系有个包嘅意思啊嘛？有嘢包住生菜包 嘅？ 唔系生菜包，不过 成日食嘅。 我想香港人都成日食噶啦， 你 冇俾 我 睇 菠萝炒饭啊？ 唔系， 又唔系 pad thai 啦， 又唔系 pad thai， 肉嚟嘅，系啦，佢本身系一只动物嚟嘅， 猪， 唔系， 都系得吓，咁都估唔走，都系猪牛羊， 猪系母， 阿母， 啱讲过啦，因为我个系萨库舍母， 系， 系母系猪， 只鸡， 鸡系鸡， 鸡， 系啊， 咁你得翻牛 啦， 牛系牛。 鱼 系啦，鱼我唔知系咩，鱼好少食鱼，因为你喺嗰边食海鲜系唔系新鲜噶嘛，咁、所以就好少食鱼。咁我俾少少 tips 大家啦。 哦， 系 海鲜嚟嘅， 海鲜嚟嘅。 哦，我睇到 tips 啊， 蟹， 唔系虾就 唔系 虾。 啱啦， 虾 公系虾，咁公车淋巴系咩咧？ 会唔会系乜乜炸虾咧？借虾嗰类啊？ 泰式喎， 蝦餅， 蝦餅， 蝦 炸蝦餅， 蔗蝦， 燒蝦，燒蝦，燒蝦， 唔係有嘢點嘅 生蝦，生蝦， 係啊，泰式生蝦就公車淋巴，冇錯， 公車淋巴。 不如我再快啲問多一個，呢個夠唔夠時間？我哋call牛馬汪 嚇 ，call牛馬汪， 牛頭先我有講 牛，唔係，後邊話唔係喎。 系啊，佢头先咪 啱啱鸟， 系啊， 唔同嘅。 佢有讲咗你唔系讲牛啊？ 系咪？ 干炒牛河， 甜品嚟嘅。 甜品 康牛马芒。 有个叶包住嘅椰汁嗰啲糕， 唔系佢有 椰汁西米糕， 芒可能有柠檬嘅。 柠檬 系 芒，芒 芒 芒果糯米饭。 Yes， 系啦，芒果糯米饭就康牛马芒系啦。如果大家咧想食一啲正宗嘅康牛马芒咧，大家就记得要康牛马芒嘅时候就可以去点康牛马芒啦。系， 好啦，今日咧就真系嗱，时间都差不多啦，亦都再一次咧多谢咧Simon安俊豪上嚟啦，系啊，咁啊，我哋可以去下九龙城啊，搵人， yeah. 要靠你帮我哋点菜啊！ 我仲记得噶 ，Cornell 马芒嘅妈妈， 系啱， 耶！ 等女孩，虽然我是大妈的不宅，但我爱吃东洋，喝喝椰奶，我很愉快。因为约会你出来，ขอบคุณครับ，你是什么卡？萨瓦迪卡，就算是 A 卡，只要你能证明你不是咖啡，看不出来。希望不要太轻快，但是我不太会说台，只是偶尔会跑去喝奶。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我让你 same same 每天都精彩。你是我心中最帅妈妈的女孩，送给你 Raja Prank 代表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同三间相关公司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话，如果苹果日报持牌人属于其中一间公司，并且检控罪成，才至有机会影响公司注册。汤家华出席一项活动之后被问到有关案件时表示，如果一间公司被检控是需要涉及公司的刑事行为，即是该行为是经董事局决定或者董事局授权某人决定，公司雇员没有决策权力，进行报道新闻相关行为并不会构成个人刑事行为，公司法之下只有知情的董事需要负责。警方连续两日采取反罪恶行动，捣破五个非法赌档和一间无牌酒吧，发现多间娱乐场所涉嫌违规经营，拘捕74人，包括33男、41女，年龄介乎18至84岁。被捕人士涉嫌非法收受赌注、经营赌博场所以及在赌博场内赌博等。另外有大量人士违反限聚令，警方发出14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說分別在荃灣二波坊、眾安街、大波坊、葵青、大龍街以及和宜合道共五個單位賭破非法賭場，發現大量賭具和現金等。警方在將軍澳一個住宅單位拘捕一名29歲男子，他涉嫌在網上平台收受賭注，當場檢取90,000元波攬記錄和5,000元現金。有關注基層的團體進行調查，顯示疫情之下有近80%受訪者曾經失業或者就業不足，大約60%受訪者收入減少。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嚟到格子，咁啊，听到我把声都知道呢度啦，系会有一个展览啦。咁啊，一连两个礼拜啦，呢度嘅展览啦都非常之特别啊。大部分展览啦都系 walk in 嘅，咁当然疫情嘅影响啦，咁啊要预约先嚟到。但系更加紧要嘅咧就系呢度你会见到好多好多好多同 Ian Chan 有关嘅作画出现。咁啊，究竟系一个乜东东嚟嘅咧？咁啊，呢度咧就即刻揾翻当中负责呢一个展览嘅查查同我哋倾下偈先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查查，我系伊人嘅 Hellos。 哇，好厉害啊！先问一下查查，呢度咧其实你都画咗好多幅，我见咧即系都摆满咗成个 showroom， 有50幅系咯，无论大嘅画又有啦，一啲细嘅画又有啦，大 size 挂墙画又有啦。你其实画咗几耐嘅咧？ 我画咗两年几，差唔多三年啦。係啊，伊人佢全民造星一開始咧，咁我就開始追佢啦。咁然之後我就開始畫佢，然之後放上 IG 同大家分享咯。 係真係比賽緊，你已經喜歡佢啦。 嗰陣時佢有個偶像粉絲見面會，佢唱《沒有你什麼都不是》就電到我啦，所以我就成為咗佢嘅忠實 fans 啦。 佢點樣電到你咧？如果我唱會唔會電到你咧？ 咁你唱嚟听下， 而家 OK 喎、啊，我信你个歌喉喎、 啊。我哋做完访问再唱俾你听。 好啊好啊，你讲咁。 嗱，咁其实你嗰阵时已经开始画佢嘅作品啦，即系同佢有关嘅作品啦。咁我见咧，其实风格都几唔同嘅，有啲咧就真系行 Q 版啦，可爱风啦，有啲咧就真系水彩风啦，系啦，近写实通嘅，其实都几多变，同埋都用色都几女孩子嘅。 是啊，因为我之前呢是画日本动漫开的，咁但是我后来就去咗写生啦，咁就学咗好多水彩画嘅原理，咁到呢个年头当我想创作嘅时候，因为伊人俾我嘅感觉呢，佢又可以好可爱啦，佢型起上嚟又可以好有型啦，咁呢一两个images 就成日都喺我个心徘徊啦，所以我当想表达佢日常一啲花水或者系一啲好 Q 嘅事嘅时候，我就会用 Q 版去做呢件事咯。但系有阵时佢有一啲歌咧，好有意境，好似琼落咁样样，好有意境啊。或者系我会同即系有一个系列关于花同埋伊人嘅系列，咁都可以表现佢嘅气质啊。咁呢啲我都会用翻少少美少年向嘅风格去表现佢咯。所以就暂时系大分系呢两。两个画风， 我直头见到咧喺我旁边有幅好有杀气嘅，佢冇着衫，现晒一排朱古力嘅。我印象中有冇咁大只啊？ 有咁大只噶，佢前排咧就演唱会完咗啦，咁就有一个佢就 post 咗一张佢自己嘅muscles 嘅相，咁然之后就你 key 翻落我五壮士嗰个 show 嘅嗰个表演相度啦，因为其实佢自己都系好想 join 个 part 嘅咁样嘅，咁嗰张相一出咧就系、是、全城震撼，咁我话即系为咗佢要表扬佢努力嘅啫，向佢致敬咧，所以就一定系要。画呢一张嘅，有人形容佢咧系天使嘅面孔，魔鬼嘅身材。通常系形容女性咁啊，但系其实形容伊人都系一样嘅。 你肯定冇脑补落去嘅。 我冇脑补。 嗱，问多少少啦，譬如我见到后面有啲千鸟居啦，又或者有啲系似系外国嘅景物啊，或者啲地点啊，呢啲系真系你自己凭空想象啊，定系真系睇过佢节目然之后画出嚟？ 嗰一组系列咧系正式开始系列，系佢去日本东京拍 MV 嗰阵时嘅一个 MV 嘅水彩画嘅表达嚟嘅。我喺嗰阵时真系癫咗，我见到咧佢拍到啲风景好靓好靓。 加上佢好 Q 個男朋友好親密咁女友試過定男友試過？ 女友 試過嘅表現啦，咁係好 sweet 咯嗰個 MV， 所以咧其實嗰陣時我創作欲就爆咗出嚟，我畫咗十幾廿張。正式開始嘅，即係佢風景畫啦，咁又即係作個少少嘅伊人落去 Q 版咁樣樣啦。最主要都係想表達佢喺我哋心目中係好可愛嘅男朋友嘅形象咯。 咁換個角度講，其實好多插畫啦，或者可能你自己嘅作品啦，其實都根據即係佢嘅工作啦，係啦，甚至乎佢嘅作品啦。因為我見到另外一輯《瓊落》啦，應該就係佢嘅歌曲裏面，你就將個意境畫出嚟啦。 係啊，嗰一堆咧就係一個animation 嘅分鏡啦。咁佢嗰陣時咧，瓊落咧佢搞咗個活動嘅，就係精畫比賽。咁希望大家畫瓊落呢一個主題咧，就用喺佢嘅 MV 嗰度。咁所以咧呢一組咧係其中我畫咗之後即係仲 animate 埋佢，咁就做咗一個少少嘅短片。所以用色啊，各樣嘢都係海洋啊、星空啊，因為嗰時佢只歌未出噶，淨係瓊落呢個名。瓊落嘅意思即係鯨魚死咗之後沉落大海，咁佢嘅屍體咧就會係海洋嘅生物嘅一啲食物啦，咁就可以提供養分俾海洋100年之久嘅，咁所以係一件好犧牲同埋成全嘅事咯。即係其實我哋自我網上 search 淨係知道呢啲事咋，嗰時未聽到首歌噶，但已經想像無限。後面你見到嗰度都有一張鯨落嘅，都係用鯨魚啦、海洋生物啦，同埋佢一個好清秀嘅八二面咧去做一張畫。咁嗰張畫好開心咧，就公司就揀咗嚟做宣傳嘅報導之一咯。咁所以我都好開心自己。有時有啲創作係可以support 到佢嘅，幫到佢成為佢嘅一啲力量嘅，咁呢個亦都係我不斷創作嘅動力之一咯。 真係將你有嘅能力啦、才華啦，就奉獻曬俾伊人啦。 可以咁講啦，好幸福㗎呢件事。 忽冷忽暖，忽而再升温，一漲一退，一人重星沉。与海牵牵，而最终各自。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千里分隔阴光途再射，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管水花，四箭让我水错观念化身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就没再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鲸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高，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起永难同信章，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鲸拍翼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中，沉没在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鲸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高，海鱼即管吃喝，为爱后葬于海沟这躯壳。 开心海下有其用处，别胜自尊心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给予，如怀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这真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我可以自愿牺牲走进历史，为梦寻下去。 哦，呢張應該是你最珍貴啦，因為佢親筆簽名啦，嘟嚓嚓係咪啊？ 係啊，咁嗰陣時白日宴啦，Mira 嘅白日宴啦，咁我就畫咗一張佢寫，即係又寫住身體健康開心心，佢講嘅一句嘢啦。咁我就當時候咧，即係佢就會嚟每一圍嗰度咧，同人簽簽名、影相、影一隻相嘅。咁我就遞俾佢簽名，我話我叫查查，哦，咁佢就寫埋吐查查，咁然之後。跟住話簽個名之後，跟住佢拎住就話：嗯，好靚喎。咁跟住就好似好唔捨得咁俾翻我啦。係啊，跟住我諗佢心裡面亦都有個疑問，就咦，原來唔係俾我㗎咁樣樣咯。但係嗰陣時我都因為太珍貴啦，呢個係佢第一次寫我個名啦，知道我叫查查啦、查查啦，咁同埋佢第一個簽名俾我，所以我唔俾翻佢啦。 我哋都大概 overall 講咗呢度幾個主題啦，同埋幾個比較特別的嘅故事啦，同佢之間點解會有一個諗法，將你嘅作品變成一個畫展咧？真係圍繞住你嘅喜好、你嘅偶像，真係一個 fans art 嘅展覽。香港其實真係印象中好少嘅。 其實咧，我早在2019年都做咗第一個 fan art show， 但係嗰陣時係同十個 fans 係上畫展去一起做呢件事㗎。咁但係咧，今次咧係我個人。因為我已經儲了很多畫了嘛，去做這個fan art 的 show 咯，因為即逢因為上次做又是因為伊人生日啦，嗰時是26歲，咁後來即係27歲嗰時， 佢26歲定你26歲啊？ 佢26歲，係係呀，咁跟住就27歲嗰年呢，就啱啱遇上疫情啦，咁大家各方面都好緊張，就冇做呢件事。咁到佢今年28歲啦，咁我又啱啱撞到我個好朋友To Be Fellow， 咁佢啱啱有格子呢個地方，咁我都話唉唔得啦，你個地方太好啦，我好啱做呢件事，不如我就再做一個畫展俾佢啦。咁今次就係我自己可以show 更多作品嘅，同Hallowers 喺呢個 Ian Munn 生日月嗰度分享呢件事咯。 但係整個概念啦，成個展覽都係無償噶嘛，即係唔係大家要買飛入場啊，又唔係要即係營商嘅模式去誕生噶嘛，真係你自己無償自己奉獻出嚟 嘅 喎。 開心嘅呢件事，因為始終生日啊嘛，對我係一個 artist 嚟講，都係人生嘅一個好好嘅回憶同埋一個好好嘅著眼點咯。如果係可以同咁多 Hallows 分享，因為嗰日係好多人嚟。咁我除咗示範大家覺得好開心之外呢，咁、那個真跡仲抽咗獎出去添，同埋佢講好多伊人嘅事啦，分享好多伊人你點樣迷上伊人啊，你點解畫伊人啊，譬如有一張係佢成個 Mirror Q 版，即係嗰啲 Q 版係點樣樣變出嚟㗎，點解會咁似伊人啊，咁似姜圖啊，佢哋有乜特徵啊？即係呢一啲分享好寶貴咯，同埋係好難得有個機會可以同咁多 Hallowers 去講呢件事。我知今年咧，其實好多 Hallowers 都有好好嘅心思，好多禮物，好多應援去慶祝呢一件事咯。咁所以 IFC 嗰邊又有好多燈箱廣告啦，又有佢哋嘅 Happy Moments 啦，有人又送星星啦。咁我又有畫展啦，咁 involve 咗好多 Hallowers 去 join 呢件事。所以就算喺疫情真係比較困難嘅日子底下咧，我哋都能 夠去開開心心咁過到呢一個月，其實好難得咯。 聽得到啦，你哋嗰團火啊！是很熾熱的。那我知道日本其實都有不少 fans art 類似的模式，香港我自己就真的少參與的，就是過去那我見到現在開始慢慢有越來越成型的模式出現了。那當然啦，一來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位畫家啦，你會畫很多作品啦，所以你儲埋很多畫可以夠開個畫展啦。未來你覺得這類型的 fans art 會不會慢慢慢慢越來越多呢？ 會啊，會越嚟越多啊！以我所知，其實即係中意 Mira 嘅朋友，因為覺得啊，佢哋好可愛啊，好有型啊，就唔知點解忍唔住畫噶啦。係啊，越嚟越多咯。有陣時佢哋會畫咗之後，都會tag 翻即係啲artist。咁如果啲artist即係偶爾見到嘅，咁有時會 like 一 like。呢啲都係對佢哋嚟講，或者係對我嚟講一啲不斷創作嘅動力咯，同埋同 fans 之間嘅互動咧，即係唔淨止 hello 嘅，咁十二個 mirror 成員佢哋各自都有鍾意佢哋嘅畫師去做呢一件事咯。佢哋多數會喺 IG 分享啦，同埋有陣時會出一啲應援品咯，係啊，咁都係開始常見啊呢件事。 特別啦，作為畫師，你好多嘅作品啦，都可以成為好好嘅宣傳嘅用途嘅工具，即係等大家可以認識多啲。哦，瓊樂係咩嚟嘅咧？原來嗰陣時未出 MV 嘅時候，已經畫咗一堆嘅作品出嚟，俾大家可能透過呢啲畫去認識呢首歌，其實都幫緊件事。 係啊，所以而家追星好好玩嘅。我哋唔單止去撐個明星啦，我哋去一啲公開活動度支持佢啦，我哋仲可以喺網上面。有機會可以跟他們互動啦，還有就算是追 fans page， 所以都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有些以攝影為主啦，有些就以 art 為主啦，即全民參與度好高咯，同埋梨畫 展透明度都高了很多。 係啊，梨畫展咧，其實我見到有很多小朋友喎。係啊，有啲好得意，就係有兩個，一個十一歲，一個十二歲嘅男仔帶媽咪嚟。 哦， 佢係伊人嘅 fans。 我以為調翻轉媽咪帶佢嚟。 唔係，我初頭都以為係媽咪帶佢嚟，其實係調翻轉咯。跟住我問佢：你點解中意伊人啊？咁樣佢話：佢把聲好清新，唱歌好好聽，同埋好有才華。係啊，將來都好似即係想成為佢咁叻嘅人。咁樣我就覺得原來阿伊人嘅 fans 涉獵嘅層面又咁廣闊嘅，同埋佢點解會嚟呢？係因為佢都鍾意 art， 所以都好想睇下我點樣樣畫畫，尤其是示範嗰 part， 即係佢哋睇到都會覺得啊，原來畫咗咁多顏色落去件係成為一件咁嘅事咯。同埋有一個媽咪帶咗一個兩歲嘅小朋友嚟，係兩歲嗰陣時，我話伊人嘅 fans 係三至八十啊 ，sorry， 而家係兩歲開始。佢喺我面前將唱正式開始，一唱開始有心跳，仲係要繼續開始世間煩擾忘了，好風驚不少。哇，兩歲啫喎，你記得咁多嘢嘅。跟住後來我就同媽咪講，我話你女女真係唱得，因為佢長長啲頭髮嘅。我你女女真係唱得好好聽啊！咁唔係啊，仔仔嚟嘅。我自己咧，身為一個 fans， 我自己即係 come from 對偶像嘅愛啦，可以咁講。所以嗰份情懷。一定要即係透過我嘅畫筆抒發出嚟，我先至會覺得開心滿足，同埋原來係咁多人中意嘅，我會覺得好難得咯。 哦，咁不得了啦！我哋不如而家完咗個訪問，我即刻唱一首歌俾你聽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對唔住，依人我叫咗你個 fans。 你快啲唱，你唱正式開始啦！你唱正式開始，唱兩句。 知不知道愛就是出路？知不知道天色多美好？专心一意地倾诉倾慕，打着暗号，可不可以你来让我抱？可不可以在半空风扫？借给你住我的外套，甜蜜最好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繁。